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依个礼拜全高科技界震惊嘅消息啊，真系名副其实，全七十亿人都震惊了嗰种新闻。Microsoft 收购 Activision 同 Blizzard， 即系拣个暴雪 玻璃渣， 玻璃渣啦， 啊， 用687亿美元，喺一个以我哋好抽象嘅数字嚟嘅。 我同編輯讲嗰阵时咧，佢觉得我话，不如个标题落佢用咗几多钱收购佢啦吓，跟住话，唔好啊，因为两兆咧实在太过离地啦。 咁我嗰687亿都好离地嘅，其实系， 因为佢系台湾嗰边啊嘛，佢用台币嚟做咧，个单位再大咗少少。 咁入完都好内地啦。 两兆台币到底一个点样嘅概念啦？ 好多人国家嘅一年嘅财政预算啊，或者国家总收入咩咯？ 咁因为呢，我哋上个礼拜录音嘅上个礼拜啦，啱啱就讲緊 Take-Two 收购开心农场嗰间，嗰个其实系历嚟纯游戏公司嘅收购案嘅最大一个㗎啦，但係呢一次系佢嘅五倍。 嗱，喺开始讲入正题之前，我对呢件事感想就系、是、有可能成为高游戏史上最大嘅老陈性收购案。 哇，呢个绝对系搵老陈啦，大佬真系。 老陈爆炸啦，咁你讲下呢单嘢嘅情况先啦。 Microsoft 用呢个两兆台币，我只用两兆台币，简单啲，用两兆台币去收购咗呢个动视暴雪，而且系全现金交易。嗱，而现在呢一刻，我哋录音呢一刻啦，已经提出咗收购案，咁动视嗰边亦都冇提出过反对，即系呢个系一个友善嘅收购嚟嘅。 两边都通过，两边董事局都通过咗噶啦。 系啦，咁然后咧就而家唯一程序嚟嘅啫。就是要有呢个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应该系啦，佢嘅批准，即系嗰啲反垄断嗰边啦，相关啦。 系，呢度一肯定会卡住嘅，不过呢个阵间再讲。 我就觉得其实唔太会夸，总之如果佢卡住嘅话咧，都要俾30亿美元嘅分手费嘅，30亿美元到底个点嘅概念？ 哇，老七到爆炸真系！ 我先当佢系成功先啦，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就真系老衬到极点啊！无啦啦俾30亿人哋啊，咁然后佢嘅，而且佢用嘅系全现金，呢样其实都系老衬得去嘅。因为通常咧，你见咧，啲大公司收购咧，好多时都系有部分系换股啊。最戇鳩嗰种我见过系全换股啦，咁不过咁就呢个就比较少见嘅，因为现兜兜先系最着数噶嘛。你通常俾人收购就系你缺钱噶啦嘛，我要拿住你个股票。喂，实蚀嘅、哦，因为通常情况下咧，收购案啦，一定会系收购方跌多升少嘅，除非个市场觉得佢买得好烂底，如果唔系咧，通常都会轻微下跌嘅，即系好似而家咁。虽然而家我觉得唔止嘅系，不过就唔紧要啦。咁而被收购方会暴升嘅，所以一换股嘅话咧，佢实蚀嘅，即系如果系用换股形式啊，被收购方系冇攞现兜兜现金咁着数嘅。而且一间公司系咪真系咁 Q 多现金去收购啦？咁点讲啊？我谂呢个世界得几间公司咧有咁嘅能力嘅啫，即系当然 Microsoft 其中一间系嘛？ 应该咁讲就系喺咁有世界上得几间公司有咁能力公司入面，只有 Microsoft 照做咁蠢事。 嗱，蠢唔蠢咧？我可以睇下嘅。不过就有一个要但书要讲翻嘅，因为咧佢交易作价系$95每股。如果以佢公布前个收市价嚟讲咧，日价就45%，日价意思即系佢个收购价比现价高咗45%。咁咧，因为微软佢当初倾的时候，倾呢个价的时候，其实唔系话我睇住现价系几多同你倾噶嘛，当然佢会睇住而家佢个股价，因为咧，动视暴雪喺我哋之前讲咗好多个狗屁连续剧，佢个股价其实系由$100+十级而下跌到落而家60+嘅。咁如果佢由$100嗰阵时已经倾咗，嗱我丢咗呢个价出嚟啦，几多个月之内有效嘅呢、這个，因为通常会有个时间啊，喂过咗气就喂你冇理由10年前同我个收购倾唔成，亦都冇正式断，咁然后同我讲喂10年之后喂你话咗呢个价收购冇噶，有个时间限制啊嘛，咁可能佢个时间限制就掹掹紧系佢个时限之内。咁佢就咁 OK 啦吓，咁但系当初你倾嗰阵时唔系呢个价噶，你当初倾嗰阵时系3位数字嚟噶，大佬呢个股价，即系可能佢当初咧系有少量日价，甚至系有折让嘅情况下同你倾嘅，但系你倾下倾下倾下，你自己越来越倾，越倾越平，即系黄子华个栋笃笑嗰只啊，即系我同佢讲价，股票点会冇得讲价，买嘢嚟噶啫嘛，我同佢拗之前，汇丰同拗之后，我平咗$8啊。而家好明显就系呢个咁嘅情况，但系咁样微软都仲可以 say no 嘅，可以话喂，今时唔同冇日啦。虽然呢个报价就话咗系呢个时间之前嘅，但我而家唔制啦， 我而家反悔啦，最多俾个你$70嘅啫，要我要唔要话就会值你啲股票值$60嘅啫，而家即系佢可以咁样 jet 翻佢，调翻转 jet 翻佢嘅，不过佢照收咁啦。即系我俾佢比喻就系啲咩啦，我好觉得系一个新竹回收业嚟嘅，呢个完全就系、是、即系啲滚女出去玩完玩剩，玩到唔值钱啦。之后先走去搵新竹回收业，喂，你当初话个即系男未婚女未嫁，你会娶我噶、哦？咁然后个新竹回收业就，哎呀，算啦，咁啊，话晒都系前女神，哎，算啦，娶埋你咯。即系好有呢个感觉，尤其是咧 Microsoft 嗰个形象咧，系咪好有嗰啲新竹回收业嗰啲咁嘅 friend 咧？你谂下，即系 不过讲嘅一样嘢就系、是。嗱，呢次优点咧就差唔多所有嘅媒体啊，讲都咁讲啦，差唔多我听网媒啊、评论都咁讲啦。收购咗之后咧 ，Microsoft 将会成为咗世界第三大嘅游戏开发商。跟住咧，佢拥嘅咩元宇宙啊，佢拥有嘅巨大产业啊，佢一大堆 title 啊 ，Candy Crush 啊 ，COD 啊咁样。佢咧，其实呢啲游戏咧就基本上虽然话就话而家佢亦仍然会继续跨平台，但系。谂都谂到啦，一定去，一定 Microsoft Xbox Pass 独占噶啦，呢啲嘢唔使讲嘅。 呢个我哋有前居可鉴，未有。如果净系先唔讲佢，其实我觉得呢扎人系完全睇捻错，佢扎品牌冇错系有价值嘅，但系如果净系靠呢扎品牌 ，Microsoft 绝对唔会出45%日价去收购佢嘅。咁不过就呢个处理方面啦，可以睇翻之前 B 社 ，Bethesda 系啦， 冇耐前 Microsoft 买咗 B 社啊嘛，我哋新闻提过啦。咁佢嗰阵时就已经讲到话噶啦。当刻已经是多平台嘅，佢唔会独占，但日后继续出嘅作品佢另计， 一定噶啦，唔系有嗰个就系唔系使咁多钱，佢就是要独占噶嘛。 而事实上，亦佢后边新作都系讲到明啦。第一就第一时间上咗个 Game Pass 啦，第二就系 Xbox， 就总之佢自己微软系统独占啦吓。呢、这个都有人反弹噶，但我觉得好正常啫，大佬，你唔通收购翻收翻嚟同开善堂咩？真系 呢样我嗱嗰句好正，已经咁讲就系、是。我大佬，我使咁大嚿钱，我就系为咗独占，直接嗰个就系咩垄断。嗱、冇呢样嘢冇啱唔啱嘅，咁你讲 Epic 你咁做啫嘛，但有一句有咁做， 全世界大公司都咁做，可以做佢都会咁样做嘅。 诶，咪你做咪即系做咗掂唔掂嘅嘢啫。 嗱，咁既然讲到呢度咁啊，拉翻去第一个好多人睇过嘅问题就系、是、会唔会触发到反垄断啦？ 嗱，首先就而家咧，美国嘅政府系未出声嘅，完全冇反应。呢种咧叫暴风雨前嘅沉寂。呢样一系角力，系美国嘅国会游说角力噶，即系睇 Microsoft 嘅压力高，定 Sony 嗰边嘅游嘅税客游压力高 ，Sony 肯定唔会俾咁好过嘅，佢大把线压喺美喺华盛顿，咪同你国咪完讲数咯，跟住搞高你咯，一搞你呢啲咁嘅收购案，我拖你两三年，咪俾你过2025年啦，咁佢已经成功咗噶啦，因为其实呢啲就越拖后你越着数嘅。尤其是呢间公司， 你讲 Sony 就先讲个少少趣闻啦，就喺佢个收购案公布咗出嚟之后，就Microsoft 嘅股价系跌咗2-3%，你可以话系冇乜波动噶啦。咁啊，同时个报纸嗰边就暴升咗30%， 唔使讲啦， 即系因为佢嘅日价45%，你谂一谂到啦。如果交易我成功嘅话，我个日本来已经值咗60几蚊，都唔知出唔出好嘅，突然间喂，好似值95蚊、啊。梗系会即刻会反弹啦，虽然弹咗一弹就好似跌翻落20几%啦，咁但系都系大幅上升啦，唔好正常嘅。咁然后咧跌得最多嗰个反而系 Sony 嗰边， 我觉得呢样嘢成绩质低佢啫。 其实佢系的确系睇低佢，会市场睇低佢，冇理，因为我哋唔好讲呢个系咪事实先，但系大家都觉得，因为最无啦啦勾一记满棍嘅，其实系 Sony， 因为对 Microsoft 买得抵唔抵啊，值唔值啊，呢啲嘢可能见仁见智，即系可能佢目前短期内系蚀嘅，然后后边会赚，或者调翻转，诸如此类都系大家倾嘅啫嘛，但系大家系一致会认为呢次如果成功的话，拉嘢嘅一定系 Sony 一定系一点点二好处都没有。即系对买方都好，都可能有好处，有可能有坏处，但系对 Sony 就只有坏处，所以佢就无啦啦俾人得低咗。所以我篇就话，佢好坚持喺我个标题前面加翻呢个 Sony 话成最大输家，即系佢对佢系 咪先咁讲啦？至少冇好处咯，吓咪就咪咁啱嘅，咁咪好老实喎，咪咁啱嘅， 所以咪会跌咯。 你两间公司收购关佢咩事？咪应该就系佢点做乜嘢，佢都唔会有好处嘅。 股票嘅术语就系呢个竞争对手。潜在有获得好处，而佢自己就只有潜在坏处，咁所以肯定就会被人质低噶啦。虽然我觉得跌10几%应该系被人乘机质低嘅啫， 乘机质啫嘛，扯好啲嘢。 但系讲到会唔会反垄断，佢一定会被人嘈嘅，嘈就一定会嘈嘅。但系我觉得佢应该会过嘅， 即系先唔讲佢要拖几耐，可能会拖多耐呢啲嘢，呢啲其实技术问题嚟嘅，拖几耐计划呢啲嘢。但系我觉得佢应该系唔应该会会濑嘢嘅，因为 唔系好简单 ，NVIDIA 想收个 ARM 啦。 系啊，呢个喺 OS 嘅领域、电脑领域，微软系完全系独霸一方嘅。佢而家俾人反垄断斩多刀，我都觉得唔出奇嘅。问题就系喺游戏产业方面咧，你话就话第三大产业啦，即系走。如果佢收嘅系 Sony， 甚至系任天堂，佢都有机会俾人喐。但系如果只系动视暴雪咧，其实窄啲咯，因为动视暴雪你话最喺市场最大嘅，一定唔系开发游戏，而系发行游戏。即系佢喺发行上面啦，系美国最大嘅游戏发行商嚟嘅。咁我喺呢一部分有冇可能咧？机会有，但系非常之低。点解咧？就因为动视暴雪佢本身系冇话语权都唔太有嘅，因为个市场就得太多持份者啦。即系佢话就话系最大啫。喂，你要明白，譬如有啲公司股权好分散啊。喂，系啊，你最大股东咁，你有几多啊？9.2%，屌啦，咁样叫最大股东啊？即系而家喺游戏界入面啦，其实系这么回事。你话就话佢系三大啫，咁所以因为持份者众咧，所以佢要捉到反垄断咧，其实几困难嘅。尤其是佢现在两者都唔多见佢有藉住佢嘅市场占有优势而做嗰啲咩啊？喺游戏界上边， 嗯， 反而你话如果你收 Sony 或者收任天堂，你就话佢喺呢个主机入面咧，就变咗一个几绝对下嘅占有率。咁佢就有咁嘅机会去咁样做，咁但係如果淨係动视暴雪呢，就应该可能性唔大。哇。 但暂时我就搞你就搞硬嘅，因为我就算我就我明知砌你唔入，我都系去拖下你。呢件事我觉得唔意外嘅，实际上佢乜嘢都唔做，我反而觉得奇怪。 虽然系啦，但係我觉得呢个唔系问题嚟，因为佢而家呢一刻讲完，因为佢要嘅就唔只系嗰啲品牌，唔止系，总之就系佢而家只要 hold 住呢一刻。hold 住佢啲嘢，人啊流失啊，品牌俾人买啊，其他潜在对手收晒手啊，咁佢就已经得㗎啦。佢唔系撑住你一时半刻嘅，除非真系拖到三五七年咁样咁夸张啦。如果拖一年半左右，其实唔系太大问题啊。当然最好就即刻过啦吓，咁样咯。 但问题就系而家咁就要佢一就算公布话乜嘢都好顺利啦，咩事都冇啦，都喺物业都2023年，咁拖佢一年半左右，即好似Nvidia 同 ARM 呢单嘢咁搞到而家都已经冧啦。咁、搞嚟我咁2024、2025年，因为我就是、拖得嚟，主要讲咧就系、当依家收购案能够拖到2024年以后先完成嘅话咧，对 Sony 嘅冲击性就已经去到近乎冇噶啦。因为直接讲句就系、呢两间公司有冇命，有冇影响你挨唔挨到2024年先讲啦。直接讲嘅就系、有啲人一听到就总做咗啲咩？哇，暴雪啊 ，Division 啊，但系首先 COD 其实已经开始已经越嚟越唔掂啦，就系仲要系。COD 已经是唔掂里面比较掂嗰、那个，暴雪、魔兽世界，乜仲系玩魔兽世界咩？跟住 StarCraft 啊、Diablo 啊、Overwatch 全部含夹含包散，即系话而家仲叫做有人玩嘅得 COD， 而 COD 亦都开始没落，开始叫做咩过咗佢嘅水位，咁咪入屋啦。 我嘅睇法就系、我明你讲乜，但系咧问题就系你而家睇嘅系现在的动视暴雪，就算佢收购案未成立都好啦，你阻住佢两个结婚又好，离婚都好啦吓，咁你认为 Microsoft 同动视同暴雪佢哋之间唔会开始喺度指手画脚嘅咩？即系等于你未来特首仲未上任，就已经系开始指手画脚噶啦嘛？理论上啊， 系咯，咁嘅呢个前提都系假设。Microsoft 是做搞得掂呢间公司。 佢讲呢样先，我想先再讲补充多少少啦吓。市场普遍认为买贵咗嘅，我冇听过任何人认为佢买得抵，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算系比较乐观嗰种人嚟噶啦。 买贵，我觉得应该咁讲啊，买贵咗，我觉得已经系颇为厚道嘅讲法噶。唔厚道就系开头讲啦，老陈收购案。嗱、你直接嗰句有咩啊？死就系最大嘅老陈，687亿嘅大佬，依老陈都几金啊！而暴雪嗰个麻烦多多嘅 CEO 咧，就摆明就揾咗个大水鱼，咁鸠佢嘅系。 嗱、但系呢个话要调翻转讲，即系有人咁样问啦，点解会喺呢个时候走去收玻璃渣？我系话调翻转，就系、呢个时候玻璃渣咁捻搞到一副都系，都仲要系没完没了咁滞嘅情况，佢先会肯去俾佢收购。 即系佢已经写咗篇短文，大家大概讲咗少少啦。但系喺嗰阵时，我仲未见到《道士报》说佢现时有嗰条冚家铲，真正战犯。佢个篇访问啊，应该算系访问啦，因为收购之后，梗系全世界都去揾佢啦。咁佢接受访问喺度讲，即系佢话啦，其实我哋神很早已经倾紧呢单嘢噶啦，不过我一路hold紧住咗佢。咁啊，咁啊，但系最近我就终于答应咗佢啦。咁啊，佢所以点解会用新竹回收业去形容就系、是？就是那些收兵啦，收埋那些，跟住自己人老珠黄啦，咪揾其中一件兵，佢仲肯收你嘅，你咪近咗佢咯。佢就系因为当个女神仲系好当打，仲系好多人追的时候，佢梗系唔会理你个兵点样虚寒问暖，佢都唔会理你啦。就系而家个人老珠黄，佢先会肯嫁俾你啫嘛，完全系咁一回事嚟噶。即系所以唔系话点解呢个时候微软都仲肯买佢，而系调翻转。正正在这个时候微软先买得到它。你不要理它买得值不值，比得贵不贵，应不应该收购它，这个东西烂不烂摊子，这些什么都不要理。它就是曾几何时算是全地球最风光的游戏公司之一。所以为什么它要这样做才是大家应该要考虑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说一开始就已经说了，那些品牌完全不重要。那些品牌是什么？有，它当然是可能可以拿来做什么东西，但是以 Microsoft 的往绩来讲呢，基本上是没什么作为的，对他来讲。他过来买了那么多东西有什么用的？ 买什么衰什么的。作为一间高科技的公司， Microsoft 他擅长的领域是、系统啦、服务啦、server 那些服务路。娱乐产业他从来不擅长的。即很简单，就是 Xbox 360, 最红的那时候最好的，跟住 Xbox 360是先搞死了的。跟住一路你看他几时搞掂过，他搵大钱买大公司，总之呢用钱买，总之直接那个就土豪钱法。我唔知道嗰个产业，我买嗰个产业公司咪得咯。嗰只做法次次都系咁嘅，就系边个领域咧，佢想进入咧，最正方法就买人间公司。但佢又唔知搞嗰个产业，叫佢买翻嚟咧，一系嘥咗，一系就 hea 搞。总之就唔争唔水。Nokia 已经系个水鱼啦。 其实 Nokia 同佢几分相似啊，佢都系当年女神当打的时候，梗系唔肯嫁俾你啦。到佢开始没落啦，咪搵新竹回收业咯。所以话微软呢个新竹回收业做捻硬嘅，其实不过其实佢唔 care。 Microsoft 嚟咗几多次水鱼，我随便数下 ，Nokia 啦，跟住Skype 啦，跟住Hotmail 啦，欧而家用咗欧陆里面嗰个啲平嘢嘅，嗰啲咗少湿湿碎嘢唔讲啦，净系呢两净 Nokia 你都系咁啦，仲有 Bethesda 即系之前收购独立游戏公司，一年几落嚟啦，蛋都冇只，即系你收购咁多公司，而系冇一间系似样嘅。而我嘅嗱，呢样就系我自己个人嘅感觉啊，系咪真唔知啊？我觉得咧 ，Microsoft 本身对于游戏呢个市场咧，佢从来抱住有咩？跳咪游戏，老子多啲事钱咪攞嚟玩下咯。我总之叫咩？我大把钱冇地方使，我走入呢个产业。但对佢嚟讲咧，佢系睇唔起游戏市场嘅。 佢 Microsoft 入边有两种人啦，一种咧就真系搞电脑啊嗰边嘅人，嗰边咧就系如你所言，就系抱持住呢种嘅心态嘅。咁但系如果系讲游戏部门嘅话咧，就佢真系搵到扎宅翻嚟，即系佢话真系游戏宅嚟嘅。但系当然因为佢有上下关系啊，佢毕竟 Microsoft Game 系 Microsoft 嘅子公司，所以佢其实系处处受佢制约。但系喺佢之下，咁就可能有啲嘢。佢收购翻嚟系叫有好结果，通常就系佢喺呢个间公司本身自己都玩得掂嘅状况之下，佢收购翻嚟嘅嘢咧就可以就叫唔一定系公司嘅工作室都可能系嘅，咁佢就仲然后佢就保持翻佢完整架构，继续由佢继续行，咁嘅情况咧就有嘅。咁最简单嘅例子就系以前喺北美老任之下嘅 VR。咁佢就喺仲系正常可以买到正法老任，因为唔想再搞呢佢嗰个层级嘅市场啊，就算系间平间贱咁将佢卖捻咗俾 Microsoft， 然后呢个工作室就系产生咗对 Xbox 而言系够几神作，冇佢嘅话咧，而家你直情 Xbox 你都见唔到噶啦 ，Hello 系咯 ，Hello 咯。 呢种嘅状况，咁佢偶不已都会买嗰啲咁嘅嘢。虽然而家个 Hello 咧就大家明啦吓， 唔好讲啦。 所以咪话，如果佢入边本身搵得掂，咁佢咪搵得掂咯。如果佢本身搵唔掂，话搵 Microsoft 系救佢唔到嘅。跟住佢本身都冇咁嘅谂。 唔系佢冇，应该咁讲就系佢冇呢个想法，就系咩？佢谂住即系真真正正是游戏系佢嘅主力产业。因为嗱 ，Sony 就唔同嘅 ，Sony 就系佢其他部门都面临咗好严重嘅冲击，但系游戏部门一枝独秀。所以 PC 人对 Sony 嚟讲系佢救命草，亦都系佢而家叫做仲可以叫呼风唤雨。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本身 Sony 系一直就搞娱乐产业嘅， 佢有发行商，佢有音乐，佢有电影院线，佢一直都搞开娱乐产业嘅。同 Microsoft 嗰种就系 Microsoft 几你嗱听嗰句，你几捻时系搞娱乐产业啫？你从来唔系娱乐嘅你啲嘢，你笑呢个人，你笑就好娱乐。 佢系将 Xbox 视为佢个成个服务生态圈嘅一部分，所以咧佢其实唔太 care 呢嚿嘢到底赚唔赚钱嘅。佢亦都冇指望过佢，所以当然你就因为咁样，所以佢唔会投佢啲太重视嘅嘢啦。佢要嘅只不过系你班友仔留喺我旗下，因为而家主要嘅经济年代咧，其实大家都系讲紧你可以圈到几多用户留喺你嘅地方度，呢、这个先系重点。 嗱 ，Xbox Pass 咧，直接讲嘅就系 Netflix 经营方法，就系、是、我买一堆公司，一大堆 game， 然后每个月费就六啊几廿蚊玩到饱，我就玩到爽嗰种。即系等于 Netflix 咁样，因为 Netflix 嘅特色就系、是。就算你一个月唔睇，可能你觉得$98条，可能香港$98，你食个饭食咗佢啦，咪摆咪长期 keep 住喺度咯。咁咧又长期 keep 住有钱收。Microsoft 就想用呢个策略，因为其实咧，而佢而家所谓嘅串流服务平台咧，系真系叫我搵钱嘅。由你睇下佢几间公司狂争就知啦。咁 Microsoft 佢而家宣称啊，2021年咧，佢游戏事部门啊就有50亿收入，但所谓收入系指净系赚咗几系赚几钱咧？整定唔系嘅，净系话呢支我有50亿钱入咗嚟，但系用咗几多钱出嚟咧就冇讲到。咁好啦，比较重点就系将游戏订阅服务当成主要收入掂唔掂先？ 呢、這个我觉得系 好微妙嘅。 对佢嚟讲，以佢咁样撒钱法系唔可能嘅。 嗱，首先就系有一样嘢就好多人都唔明嘅，唔系系冇留意到就系、是、你而家打开 Netflix， 你仲会睇翻教父，睇翻生死时速，甚至更旧嘅片，或者系啲唔知咩奇呢片。唐伯虎点秋香可能睇唔知几百次㗎啦，但係你唔会再玩返 FIFA 2010嘅，你都唔会玩咗 Halo 第一集嘅。呢个嘢就游戏同埋电影唔同，就係、是、电影电视剧。一套好嘅电视剧即係老友记六人行啦。你而家咁讲真拍咁多年三十年啦，你啲人而家仲睇緊。但30年前游戏係有啲人仲玩30年前游戏，但我唔会多囉。 我嘅 睇法。你个仓有几你仓有咁多游戏冇用㗎，啲游戏系游戏接受率系超高㗎。 我嘅睇法系调翻转嘅，如果系旧到一定程度，即使你见其实老任有一旧越嚟越大旧嘅收益，就系攞嚟卖旧游戏佢 Switch 上面啦。一嚟就系旧游戏已经系越嚟越少渠道俾你买到，二嚟就系你有 game 你都冇机温到嘛。虽然佢行嘅并不是呢一套，即系佢唔系话买玩翻旧游戏，即系佢唔系 主力做，唔系佢主力卖点。 系啊，唔系佢主力卖点啦。虽然佢个服务就同呢个 Netflix 好似，但系呢方面咧系唔似嘅。其实佢卖点就系、是，你平时打咩机啊？我要谂、啊，又要成日都唔知打咩机好，又惊中伏啊，如何那样？所以先大家咁中意一头栽落去三 A 大作噶嘛，谂住三 A 大作冇死啊嘛。虽然大家都知而家三 A 大作越嚟越进劲，调翻转啊！如果我每个月真系俾钱去买一只三 A 大作，然后随时俾人中伏，伏完之后就仲要系俾人耻笑。咁但係我用返同样价钱每个月订佢个应该差唔多啦，我冇记错嘅话差唔多系每个月买一隻三 A 大作多少少嘅钱就买佢个 Game Pass， 你服撚咗啊关我撚事咩？即会返到去以前 PS 年代或者系超入年代，即系呢啲我哋大家心照啦，玩老返即系 Game 服咗啊，服咪服囉，我都系5蚊得返嚟嘅咋嘛。即佢个心态就会改变咗人个玩嘅心态，佢其实佢会令你呢，当然佢会试佢啲大作可能会吸引佢啦，呢啲就係 3A 嘅引进门嘅，但係如果你令你留一低落去，其实唔靠 3A 亦都唔系靠旧 game， 系靠嗰阵零零碎碎正常你唔会俾机会佢嘅独立游戏同埋小游戏。 嗱呢样嘢呢任天堂就系做紧呢样嘢，就系、是、你其实你打开任天堂嗰个 game store 咧，系好多呢个小游戏嘅 indie game 嘅。佢系其实 indie game， 因为佢真系好平，1000 yen 或者2000 yen一只，其实好多系基本上系好多唔系颇为好卖嘅。我就我所知，当然啦，佢唔会卖到话可以卖到话100万大作，但系佢会令到啲小公司系真系叫做有钱赚。 咁嗱呢样嘢咧，就对 Xbox 嚟讲咧，佢个策略系好类似嘅。不过就系、是、我唔系话买得平，直情系唔捻使钱。你已经冲住3 A 大作每个月俾咗嚿钱我噶啦，而嗰嚿嘢其实系买大送细。你冲住佢哋嚟唔紧要，你后屘跟住中咗伏之后，你就开始喂咁算唔算话冇机打、啊？即 Battlefield 又衰 Q 咗咯。咁跟住你就会碌，呢只好似几得意。正常你就唔会玩嘅，唔会买嘅，即系千几 yen 你都唔想俾嘅。但系而家呢个时候，钱我又月费我又俾咗。咁咪打下咯，跟住。 不过我呢样嘢我比较我有啲保留嘅，因为其实 呢类咁嘅所谓 indie game 小众 game 咧，喺 Steam 入面大大捻把。你同埋呢样嘢，呢类 game 你强因你要将佢独占系好捻难嘅，因为佢而家其实靠政策就咩咧？想独占即系佢做咩买狂买？ 佢唔使独占嘅，因为就算 Steam 上面都好啦，你要俾钱噶嘛。呢度入边我已经俾咗钱，咁佢一定会试。咁试完之后，或者佢会开发咗嗰啲人去试，即系有啲人咧，点解中意去图书馆而唔去书店？就系、是、喂，我去图书馆俾咗钱噶啦，税金啊嘛，税金包晒噶啦嘛，咁咪呢边揭几页，唔啱晒下一本，呢边嗰边揭几页，咁啊好睇、啊，我亦都唔需要再另外俾钱，我只要花时间去玩佢嘅啫。咁所以呢个就系图书馆模式嚟，佢会令你会肯走去花时间走去逛你嘅图书馆。佢要嘅系呢样嘢，而唔系话你将啲 game 去卖出去赚钱，佢根本就唔 care 你卖唔卖。你个千几 yen 一千几百 yen 对佢嚟讲唔 care， 而对小厂嚟讲，咁佢只要入咗个 game pass， 佢就有低标嘅保障啊，即系佢嘅收入有个保障。而万一我红咗的话，因为入咗 game pass 嚟，其实你都可以买噶嘛，咁我又调翻转，我有着数。对呢类只要唔揾得慢嘅细厂嚟讲咧，佢其实佢只要 Microsoft 唔好揿住佢唔喐啊。即系唔放佢走啊！我咪照加入你 Game Pass， 我冇乜事喎。对佢嚟讲啊，唔同啲大厂咧，可能话我同 Sony 签咗约嘅喎，即系咪嗰啲独占金俾我？喂，呢啲钱我如果我加入你 Microsoft， 我就冇得赚。但系对嗰啲细厂嚟讲，呢嚿嘢本来就唔关我事。 我保留啲啦，因为我唔知点计，因为游戏好捻麻烦，就系、是、你好难去计算就系咩？一玩家玩游戏嘅时间系点计钱？ 点会难嘅？订阅服务早就有晒你嘅资料啦，你 Switch 啊，你 Xbox 啊，你 PS 啊，甚至 Steam 啊，嗰啲全部都有晒。你要又换时间记录，嗰个时间点样嚟啊？梗系佢自己攞有个记录就攞出嚟噶啦。 即系关键系咩？间小厂同 Microsoft 讲数就系、是、我要点收钱先嗱？一套电视剧你睇一次可以计一次钱，音乐你听一次你计一次钱，但系游戏你点样计？如果接计玩段中计啊？呢样嘢好解释就系，哇段中计啲厂就喂啲细厂就我大佬。我只 game 俾你上嚟玩十五分钟，或者可能玩一个钟头就一个钟头收捻咗皮，跟住可能跟住俾翻一蚊美金我屌你老母！即系有好尴尬就系、是、歌日日可能一只歌三分钟到，佢可能收唔知几毫子几毫子咁几仙美金啦。但系一只歌咁样，你可能反复只歌听四十几廿次，有几廿次计，生下埋斩埋有柴。电视剧又系，因为由你嗰啲数系有得计嘅，但系游戏方面你系好难，你系。好难计数，同埋有啲小游戏，即系三个钟头收皮嘅大佬。咁三个钟头玩完之后，玩完就算稳数咯。跟住乜个叔话俾你知，呢个叔就话嗱，俾翻两蚊美金，玩三个钟头。我跟住跟少咗就，我屌你啊，大佬系啊，我啲 game 好短嘅问题就系游戏唔能用时间计数啊。讲真，包食当年啊，全爆机四个钟头啫嘛。咁如果四咁啲人玩，我四个钟头玩完，我唔玩啦。哇，即系呢样嘢对于小厂系唔公平嘅。小厂，因为实啲 indie game 小厂咧，佢冇办法令一只 game 玩得超过100个钟头以上。但系啲传统嘅大作，即系例如讲之系 COD 啊，或者系或者 Diablo 嗰啲，喂，等闲玩几百个钟头，几千个钟头，佢咪好计咯。即系呢样嘢就陷于就系小厂希望买断佢，因为买断佢，我一次过收你收你一嚿水港纸或者两嚿水港纸 ，OK 条数过咗啦，我再平安三个钟头好，四个钟头好，但系。小人，但系对于啲你买上去所以叫订阅服务，我同你断钟计，甚至断游戏计嘅话咧，咁我就唔着数啦。 你理解漏咗一样嘢，就系对厂商嚟讲啦，佢订佢上去，第一佢个平台自带流量，即系你唔需要搞咁多宣传啊成，你本身件嘢就可以放咗喺度，系统会自动根据个玩家嘅喜好，会推送你适当嘅玩家去拱俾你，然后重点就系、是。佢冇限死你唔可以攞出去卖，你依然都可以攞出去卖。咁嘅情况下就等于呢个 Food Panda 嗰类咁嘅死人嘢。 问题就系、是、如果 Xbox Pass 又可以免费玩，我睇啦，边个人会系输买戆居买啫？只 game 三个钟头玩完，好关就系我78蚊玩捻完，我做乜仲要系输买只 game 望戆居啊？即系 呢样你就理解唔到喺 Steam 上面买 game 嘅人嘅心态啦。我直接将个核心嗰句话你听，我都花咗钱买只 game 啦，仲要我花时间去玩？人哋会收呢啲小游戏嘅收藏家咧，系做呢样嘢噶。 佢根本就唔 fucking care 佢到底去玩几耐，系剩直惊佢中意佢就买咗落嚟。佢买落嚟系属于一种拥有一种肯定，而唔系话只 game 可以玩几耐，我边度玩过。 但问题系呢样嘢唔会多，就系、是、你唔会靠你唔能够靠呢班人去维持你营收啊嘛。我唔系、 就系唔好意思，所以话你唔清楚呢个购买游戏作为一只游戏嘅生态圈就系、是、咁样嘅。所以对佢嚟讲。我入咗 Game Pass 之后，我反而更加多人会留意到我只 game， 甚至喺 Game Pass 嘅之下都仲可以买嘅。我重新一次，我冇记错系八折，即系譬如 game 我卖，譬如我卖$10嘅。如果你喺上边玩都开心嘅，你想永久拥有佢嘅话，你系可以俾$8去买佢落嚟，正价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有折扣嘅话，都要计折扣啦。就算正常平时冇折嗰阵时，你都可以$8买翻嚟嘅，即系八折咁样成买翻嚟嘅。所以对佢嚟讲咧，其实系利大于弊，即系等于 Foodpanda， 其实佢收咁多钱啦，点解啲人都仲会肯？就系、是、即系我啲嘢食唔经过 Foodpanda 买咧，呢单生意我根本就唔做唔成，佢唔会有人无啦啦走过嚟。 我就嗱，即系我呢样嘢，我只系我对于衰 系有少少屈鸠佢哋嘅，但系对佢嚟讲都系利大于弊嘅选择嚟嘅。尤其是呢个小厂嚟讲，宣传成本系最痛嘅地方嚟嘅，好多小厂。 唔系，咁讲就系前提就系睇乜叔开开个价，开咗几靓咯。即系讲就系点样，点同细厂讲数咯。如果细厂打一条数就系、是。我 Steam 度放嘅试版落去，我一样搞掂嘅，我就唔买 Microsoft 啦。即系睇有嗰个港式嘅价钱嘅啫、啊。但我唔会太睇好呢个细厂，因为啲细厂喺 Xbox 上面揾嘅，因为你话佢系放串流咧，就揾实，直接讲就揾鸠混实嘅。佢通常咧摆串啲嘢咧，一定系串啲大佬，因为结果就咩咧？你同 Microsoft 讲掂数，咁你收平啲，甚至我哋唔收 Microsoft 钱，咁 Microsoft 俾一串流俾佢咯，跟住做个宣传之后就卖。问题就系、是、咁就变咗就咩？有啲厂肯蚀底嘅，佢就成攞 Microsoft 当宣传，跟住 Microsoft 就跟住咧就自己摆自己度卖。 咁嗱，先唔论佢到底吸引唔吸引到啲厂细厂商去揾佢，呢、這个亦都系点解佢要买动视暴雪嘅原因之一啦吓。 佢有鸡头啊嘛， 唔系系讲紧，其实动视暴雪系一嚿业界快运嚟。即系如果你有留意或者系追晒佢动视，尤其是动视入边暴雪，其实个历史反而冇动视咁耐嘅。虽然大家熟悉嘅通常系暴雪比较多，我哋通常屌亲动视暴雪，其实都系讲紧暴雪嗰边嘅啫嘛。咁但系动视其实一间好老牌嘅游戏公司啊，佢系由开成立开始系收埋好捻多间工作室啊，游戏公司系收捻好 Q 多啊。所以我文入边我用嘅系业界快运。即系嗰只咧，大家的快运啊，咪将啲嘢卷埋一齐，碌越耐，个滚到成个大雪球咁样，越嚟越大。所以如果你将佢仔细咁拆开，其实入边一间系顶个百几间游戏公司或者工作室嘅。 咁点解就而家得分少啲嘅？ 因为嗰个系动视啊嘛。然后其实你系一次过等于多咗百几间第一方公司，咁你咪就系有一扎。嘅第一方厂商可以割咗一啲好小型嘅游戏，以前因为动视规模问题、发行问题、credit card 嘅嘢，而唔可以俾佢哋出到嘅佢哋想要嘅游戏，可能系一啲接近系 indie 嘅 game 嘅游戏，因为有啲工作室其实得几个人嘅啫嘛，即系嗰类佢会帮佢铲出呢啲嘢，去吸引去留住佢。佢嘅重点唔 fucking care 你到底赚唔赚到钱，总之你嘅游戏可以帮助到佢留喺度，我就系佢 Microsoft 嘅目的。佢嘅目的系要咁，所以佢要一间，佢要好捻多间小公司。咁动视暴雪系其中一个方便的，我一次佢收购咗就百几间，等于百几个工作室全部都晒落袋啦。 你头先分析我一句说话回应就系、是。你黐人线啊 ！Microsoft 嚟嘅嗰间系，佢有咁样聪明，废啊嘛呢间嘢。 即系 做埋就系、是，如果佢试，应该咁讲就系、是，嗰百几二百间嗰工作室嗰啲友转捻晒行卖项目包啦，黐线嘅都收购，即系讲就系唔通初下咪嘅佢收购咗大堆嗰啲日本市公司啊，基本上班友全部走出去跟住加埋卖牛饭啊，要仲等佢？ 呢个系因为柯南米唔需要，即系 E A 都唔需要呢就系，但系微软佢要搞，佢要搞嘅嘢就系需要啦。 问题就系、是、等到你而家 Microsoft 收购得嚟，揾咗一班友，嗰班友一系转咗行，一系咗其他公司，即系嗰班就系而家Activision 暴雪留得喺里面嘅人，基本上就叫咩走唔甩。佢有之前嗰旧年嗰段时间啊，佢有啲料到都跳揾咗槽啦，留得喺度嘅难听嗰个就咩 啲拗烂脚嘅，摁摁脚就走走唔甩嘅，啲直接好听啲好听啲冗员，唔好听啲废柴。 呢、這个的确系有可能嘅，但系你要谂翻样嘢， 唔系有可能，直情系 佢可以回巢噶嘛。佢个原本嘅网络仲喺度噶嘛？ 都系 Microsoft 个名，你 Microsoft 个名都冇得去边啦。即系可能就系你依个时候回巢，除非你好捻高、好捻好捻高薪，就系有咁多嘅软件，你边玩得几多个啊？即系叫做咩？你嘅你而家就 你对游戏制作者嚟讲咧，你只要开一样嘢就系、是、你中意做咩 game 就去，当然唔会冇 budget 上限嘅，但系我唔会钳住你去做 game。反而调翻转会鼓励你做好多你想要做嘅 game， 甚至唔捻使管赚唔赚钱嘅游戏。对于一个游戏制作者嚟讲，如果你真系热爱游戏的话，即系当然如果你咁当翻一份工嘅，应该就唔会理噶啦。呢个系一个相当优厚嘅条件嚟嘅，唔系讲钱啊呢啲嘢。 我就好保留就系喺而家呢个游戏界做抢人抢到趴晒街，即系我特派专员都讲过就系、是，而家咁上成个游戏界系陷于一个咩人手超短缺嘅，到处都抢人。就前两日我上去基地喺度录音，见到我哋比如美术总管阿 B 士去玩緊BSO2 NCS， 睇咦个画面咁似 Diablo 嘅，跟住做搞嘢就咩，我睇见佢捞个画面写住工作人员募集，我话唔啦系呀吧，喺游戏面登住冇广告，跟住话系呀，而家佢人手完全唔够啊，成个业界而家周围都去抢人。哦，原来系咁，即系好简单就系一成个业界周围抢人，系 Microsoft 抢唔抢个人嚟先？然之后就系日本抢，中国抢，韩国抢，全世界喺度就争夺紧极叫做咩？好有限嘅识写游叫做咩？游戏高手。咁你 Microsoft 从喺你跳落呢个市场，将嗰啲之前俾你Activision 赶鸠走晒嘅人抢翻嚟，我喺人度，你不如开架新公司，冇嬲啦。 呢个都仲有一样嘢，你唔好忘记，成间动视暴雪下边，就算你话有啲人走咗，都仲有好懒大惨人系喺度留喺度。其中入边，我相信 Microsoft 最啄住嘅，反而唔系玻璃渣入边嗰扎人， 都系 Activision 咯。 最后有啊，最好啦吓，唔亦都甚至未必系动视，而系King。即系而家咧，如果你打开个手游营销榜，全世界嘅级数话。推堂依然喺前十位，我系理解唔到嘅，我真系理解唔到嘅。 唔系呢样嘢我好理解。好多 Fat Bun 姐姐啊，仲系玩，即系佢有一样就咩？好多人对于啲师奶啊、Fat Bun 姐姐啊，或者系啲老人家嚟讲，佢真系攞嚟杀时间嘅，唔出奇啊！我觉得呢个嘢反而我觉得好合理。佢从来唔会系第一名，都唔会系佢 keep 住系一大批一批叫做咩玩开咪玩咯，就嗰种心态嘅。我觉得最似系呢个嘢先翻嚟。 所以呢间公司其实系养咗好多手游方面相关的人，而 Microsoft 喺呢度系几近真空嘅，呢个历史因素啦，大家都知道呢个 Mobile Window 啊。即系总之佢个手机已经完全系死捻咗，所以结果令到佢喺手游方面嘅业务起系零，系完全冇咁嘅人。佢所以点解佢系好需要一扎识手机游戏点样行点样温紧的，唔使佢好叻噶，佢识做呢啲嘢就得噶啦。而呢种人，正如你啱啱所言，喺而家市场系非常之求才若渴嘅。佢咁样一次过揽一大扎，点都叫做一线大厂嘅人，无论佢做得好唔好都好啦嘅人。咁对佢嚟讲系呢部嘢嘅起步点嚟嘅，佢终于可以重新再挑战手机游戏，无论佢系加入 Android 阵营，定系加入 iOS 阵营，定系通杀，作为一个第三方去做都好，我唔理佢做点样做都好，佢要用手机应用，甚至唔知系游戏开发，甚至系其他手机应用都好啦，佢系非常缺呢啲咁嘅人，而佢买落嚟咧，所以点解个我唔记得系 CEO 定乜出啦，接受方面要特别提到King，你谂下，你收购嗰间叫动视暴雪，唔系动视暴雪King。即系佢间公司系对佢嚟讲系呢两家系子公司嚟嘅啫，但系点解你特登提佢唔系呢个大雪山又唔提性？点解净系独系提倾啊？当然因为佢都系比较大嘅，咁但系佢重点就系佢真正另一嚿好重点嘅目标系要佢，所以点解 Microsoft 嚟讲，点解咁捻盘？即系台湾叫嘅盘叫盘子啦吓，点解咁捻蚀卓咁望高？佢都要做，就系佢要嘅嘢系市场正常地佢攞唔到嘅。呢啲即系攞唔到个金，执个橙都好，就系讲紧系冇错，可能啲劲嘅人已经离开咗暴雪，咁仲有炸喺留喺度噶嘛？ 可能直接讲句就系咩？咁垃圾山里面点可掘下垃圾，可能都会掘到一两个未坏电器啊嘛。 所以佢话会暂时保持唔做个大刀阔斧啦。我觉得系未成功收购前嗰啲甜言蜜语嚟啊。佢收完之后，肯定将佢成就，即系除非你本身就已经做紧嘢，做得嘢。 如果唔系就将佢全部打散重组，将佢全部人抽走佢，或者佢好似 E A 嗰边咁样，将佢你个工作室做到嘢嘅，我就俾你继续做。如果你间工作室已经系冇产出的话咧，我就净系留低你啲品牌，留低你啲如果以前有 I P 之余之类嘅嘢留低，剩翻嘅就抽过去重组，去扩充佢想要做嘅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手机。即系佢呢两样嘢加埋，其实就系佢要尽力去圈人。佢嘅所有目标其实最终都系讲紧佢要圈人，而唔系话佢想用游戏业务去赚啲咩钱。呢、这个就系包括成个 Microsoft Game 呢间子公司都好啦，都系为咗呢个目标而产生嘅。即系最少现在系啦，当初系咪为咗赚钱我唔知道。总之现在佢已经系调整成咁样，佢系为咗圈人嘅。所以点解佢出部 Xbox 翻嚟系唔捻 care 部机到底卖唔卖赚唔赚嘅？即系佢对佢嘅讲，只不过系哦，你买唔到 display 卡，打唔起而家新游戏啊，咁你咪买我部 Xbox Series S 咯，即系2000蚊有部可以打到而家最新游戏嘅主机，系咪2000啊？差唔多呢个数应该系，2000零蚊你有个咁嘅机，哦，咁啊，你睇你俾得起钱啊，咁你咪两皮嘢砌部3080咯，即系对佢嚟讲，你用边个嘢？甚至如果而家嘅情况喺佢最理想嘅蓝图入边，手机佢都系佢嘅选择，咁你唔中意你咪换手机咯，都仲系我。即是他想尽力将所有人圈落他的圈入面。所以为什么说是这个是一个圈地计划来 的。这个也都是这么讲，就是很多人在讲，即是叫做什么，还在讨论的什么是主机大战，这个名字我已经很 out day 了。现在还在讲主机大战，主什么大战，即是现在已经是叫做什么过了戏。 是主机大战，是主机大战电脑。 是的。因为自从 Xbox 360之后，主机大战已经结束了。首先就是任天堂唔会同你打，亦都知道冇打冇意思， 唔需要同你打， 唔需要打， 都系两个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完全系。 系啦，唔同嘢。咁你 Sony 已经系打啦主机，而家就咩？一个打咗30几年，甚至可能以后都会继续打落去嘅主机同电脑嘅一个战争。Xbox 我主要 Xbox 叫做咩？咁人有我有，同埋即系我依学开头都讲就系、是、对 Microsoft 嚟讲，挑嗰687亿都系俾美国政府交税噶啦，我咪攞去收购咗佢咯，仲可以计税添。 因为呢度入边咧，对佢嚟讲，佢要嘅系唔系话要打赢 Sony 或者甚至更加嘅唔系打赢老任，亦都唔系话取代 Steam。佢要嘅系你行到边捻度都系我。佢要嘅嘢系就系当年 Windows 嗰个生态圈，点解 Microsoft 喺 Windows 入边点解可以赚到咁捻多钱？就系、是、你行到边捻度都系我的人，全部都系我，所以佢要喺每一个环节都要布满棋子。所以点解佢要仲要继续去做一部基本上唔捻赚钱嘅主机？点解佢要参入手机游戏业务？点解要搞咁捻多嘢？佢全部都系要圈住你个人啫嘛。嗱、啊，跟住系咁做完呢度，咁佢下一步，佢嗱呢个系佢讲噶。虽然我觉得系揾笨柒噶，大家我哋之前讲过好多次，大家都听过啦。佢话要参入元宇宙， 圆佢老母。 嗱嗱、啊，我就当呢个系真嘅先啦吓、啊。我姑且相信佢唔会无啦啦完全吧。但系如果嗱，而家要讲话要揾元宇宙，咁而家最有潜力嘅三家公司嘅啫 ，Facebook、Google、苹果。是呢三家噶啦，即系有咁嘅能力，亦都有咁嘅意向去参入，而且想做个领导地位。佢哋每一个人都想做我的宇宙 ，Microsoft 宇宙呢、这个 Facebook 宇宙、Google 宇宙、苹果宇宙，其实理论上而家都全部存在噶啦。 只系但苹果可以阵间先讲，你讲其他先。 咁啊 ，Microsoft 对于另外嗰三家嚟讲，佢最大嘅甚至可能调翻转系唯一嘅优势咧，就绝对唔系 Windows， 而系佢哋四家入边唯一一间。自己有落手落脚做 game 的 ，Facebook 就唔好讲啦，佢同 game 系冇关系嘅。Google 佢个 Stadia， 应该个叫点读啊？唔记得咗啦，即系佢嗰个咁嘅什么串流平台死捻咗未啊？我都唔记得咗啦。 死咗九成啦。 Apple 系冇错 ，Apple 下边好多手游啊，嗰啲游戏，但系都系第三创嚟啊嘛。 但系嗱呢样嘢咧，据我收到啦吓、啊，我唔知系咪真定假。我总之我喺啲外国传媒讲话就系 Apple 公司内部咧系禁止员工提元宇宙嘅。 即系 佢总之就话明，总之就咩我就唔系我唔会发神经，因为呢样嘢应该咁讲就系好 Apple 风格，就系、是、你哋全世界都可以发神经做一样嘢，我偏唔做。 即系唔紧要，但系佢对佢嚟讲，因为所谓元宇宙其实就唔系真正元宇宙嚟，只不过系一个圈地策略，一个新嘅圈地策略，更加将你圈得死死实实。你谂下，你入咗佢个宇宙之后，你更加就唔会接触其他嘢啦嘛，唔同你入个包洒，我呢度睇完，我唔中意，我咪过隔篱咯。都仲可以走开啊！你谂下，你而家所有网络应用嘅 app 都好想你留低喺佢度啊！所以我哋之后啱啱我一路提住嘅注意力经济都系咁样啫嘛。咁呢几间都系佢嘅潜在对手，而 Microsoft 系唯一一个有做，即系叫做旗下有咁嘅人啦、啊。 所以佢应该系长远嚟讲就会喺下边点兵点将，即系揾边一扎适合去建立佢嘅元宇宙。嗱，先唔讲佢做唔做得到先，但系佢嘅目标应该系咁样，因为游戏世界，特别系 MMORPG， 我哋之前专题都提过噶啦，其实系现实世界最接近元宇宙概念嘅物体嚟嘅。即系你唔觉得而家都搞唔清楚咩叫元宇宙，去睇睇下大作战，下大作战系乜嘢啊？基本上就系玩 online game 嘅故事，就系、是、咁简单。所以我先唔讲呢个有冇前途，如果有一样佢真系要行呢个目标嘅话，一扎识做游戏，特别系识做 MMORPG 嘅人，就系佢嘅目标。而曾几何时，而家唔系啦。全地球最受欢迎嘅 MMORPG 喺边度啊？玻璃渣。当然你可以话，其实佢哋有啲人如何那样，其实已经走得晒，如何那样，唔紧要，好过冇。因为对 Microsoft 佢自己冇噶嘛，呢啲嘢又系佢自己冇，咁佢咪用搵人买咯。所以佢如果佢讲佢想进军元宇宙呢样，唔系纯粹博炒股票嘅话，系事实的话，咁佢买动视暴雪系有咁嘅需要嘅。所以呢个系一个航向元宇宙星辰大海嘅王之军势嚟嘅。根据佢噏出嚟嗰扎所谓愿景，咁虽然你要隔几重啦，过滤啊，但系佢收购呢样嘢系有个战略价值，佢战术上一定会蚀捻到扑街嘅。即系喺买动视暴雪呢样嘢，无论系而家俾钱定系后面嘅养住佢，都系蚀捻到扑街嘅会。 战略我自己谂法就系、是、战略战略方向正确，战术唔知成唔成功系呢个问题啦。因为 嗱、我要讲噶，佢嘅战略系咁咋，我冇讲过佢会唔会成功噶。其实我觉得佢唔成功嘅可能好高噶。 唔系战略方向，战略唔系我系理解战略方向成正确嘅。成唔成？首先就系战略正确同战略成功系两个概念，两样嘢嚟嘅。而战略上嘅成功唔等于战略上成战略上成功。但当你战术上彻底失败嘅话咧，战略上成功都冇卵用。 所以我嘅睇法就系、是，站喺微软，如果佢噏嗰集唔系鸠吹，自己都唔信嘅鸠吹啊！我觉得佢系只要真诚相信嘅话咧，佢买动视暴雪就系一个好合理嘅嘢嚟嘅。好合理嘅过程，即使好似有啲盘咗，好似有啲拆咗，好似有啲蚀捻咗，如果个战略目标真系咁嘅话，呢一步其实系佢点解要咁蚀本都要去做。所以咧，对佢啲暴雪咩性侵丑闻啊，居然战犯啊，阿 Bobby 啊，点样如何那样，即系现在佢啱啱公布的时候就话佢会留低佢处理啦。咁应该系死啦，我又唔记得咗《华尔街日报》定系彭博啦。佢又放个风嘅，就话佢哋呢个收购案完全完成咗之后，咁佢就会隔佢扯噶啦。即系应该系俾佢赚翻够啦。呢啲嘢，我呢啲嘢就系俾赖到佢。而如果呢个系事实的话，因为真系要如果呢个事实的话，因为无论系《华尔街日报》定系彭博讲游戏业界消息，我都唔可以信晒啦，大家都知噶啦。如果呢个系事实的话，咁佢而家呢一步做嘅其实系正确，佢冇谂过佢月口边所讲有谂得佢继续去做，或者应该咁讲，你要理解佢嘅继续让动视暴雪独立运行呢句话，应该系解释为佢下边啲工作室如果可以继续独立运行，我就俾佢独立运行。佢一定会插入去，而且插入好 Q 大，最少佢一定要首先收拾你玻璃渣。其实动视都有噶，如果大家有追我哋新闻嘅话咧，其实动视都爆过啲咩性骚扰丑闻啊，乜啊，系冇玻璃渣咁大镬噶咋。即系呢啲嘢，佢一定要收拾嘅。嗱，先唔讲佢收拾唔收拾到，相对于动视更加冇讲玻璃渣啦。我谂微软喺呢方面咧，其实会好少少嘅，即系喺啲听翻嚟就真系。喺啲 LGBT 加加加加加啲群组入边咧，佢哋相对嚟讲系比较接受 Microsoft 喺边，Microsoft 喺呢方面做嘅公关啊，嗰啲嘢都做埋唔少嘅。所以佢哋调翻转就话：，吓 Microsoft 入主，你可以令到佢间公司之前搞到咁烂到臭，可唔可以执翻佢好咧？我话最少你有咁嘅期待，就已经对呢个玻璃渣、对呢个动视、对呢个 Microsoft 已系一个胜利嚟噶啦。即系净系 点讲咧？我嘅睇法就系、是，首先，通常LGBT 同搞好多家游戏公司两个概念嚟嘅。二就系、是、通常咧，当你即政治正确都唔会科好嘢。 哦，咁 Microsoft 呢方面又拿捏得几好啊。其实佢系相对你听我哋之前讲咁娇多咧，佢系好少呢啲政治咁过咗龙嘅，佢系好难识应付嗰只 SJW 嘅。你谂清楚。 哇，佢搞政治，佢而家搞政治公司嘅。 佢系搞公关搞得好好，但系佢从来唔会话搞到过捻咗火啊，如何那样噶。即系呢方面咧，佢系其实几拿捏得几好嘅。 所以短期内佢可以隔捻咗个战犯走，因为其实你睇道士报说下边员工咧，嗰啲喺 Twitter 上面嗰啲言论都系啦，其实一字屌阿 Bobby 屌到开花，系从 Day One 单丑闻爆出嚟开始，佢哋陆陆续续开始肯发声开始啊，就喺度屌个真正大 boss 系佢炒咗报说个 CEO 之后，啲人系继续话喂呢件系蜥蜴断尾嚟嘅啫，真正大 boss 系真正大 boss 就系佢哋嘅大 boss 啦，就喺呢条陷阱啊嘛，而佢一定会俾人炒嘅。呢个系基本上肯定嘅事嚟嘅。佢而家话暂时流入都只不过系话唔系同时间搵个人去接管理嘅啫，系咁样嘅啫。佢实炒佢嘅，咁会唔会大刀阔斧改革佢咧？即系唔使我咁啊！你将动视暴雪入边嘅文化，嗰种性别平等、平权、进步价值相偏嘅文化，变成 Microsoft 入边嗰个咧，就已经好咗好捻多噶啦。唔好话变一半都好啦，对佢哋讲已经好足够噶啦。最少你唔会认为动视处理呢方面嘅能力会高过 Microsoft 啩？最少佢收购嘅对象系识呢方面系识做好捻多嘅人嚟，咁啊，所以对两边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收购嚟嘅。虽然各有优劣嘅地方啦，即系最大部分人家肯定系玻璃渣。 应该咁讲就系、是，即系开头嗰句咁揾咗咁大嘅揾咗咁大嘅老衬咯，唔系样样人家系边个啊？ 喂，咁呢个都系嗰句啦，新竹回收业啊嘛，梗系俾人回收嗰个最着数噶啦。 屌，老七，有时一日直接嗰个又即系香港人，真系硬就系，屌又咁大老七，唔呃，对唔住自己啊！嗰讲个话斋，总之首先就系、是，呢个收购咧，即使顺唔顺利嚟，都系下年中嘅事噶啦。咁就收购咗之后，基本上所有嘅行都等收购结束之后先讲嘅，同埋。再加美国政府点都要扭扭零零搞下嘢做下嘢嘅，咁咧最快都2024年之后噶啦。咁入喺高科技界，18句一个世代。咁下个世代嘢就下个世代先知噶啦，要 啊。咁喺最后我就讲翻个可能大家都已经听过嘅趣闻啦。我文章入边都有提过嘅，喺 Xbox 部门啦，系 Xbox 部门啦，即是游戏部门啦吓。呢、这个 Microsoft Game。下面有个最终做到副总裁三朝元老的Mickey 啊，应该咁点啊？Mickey 佢喺 Xbox 入边做咗20年，即系三代佢都系有份嘅。喺2019年就离咗职，去咗玻璃渣做玻璃渣嘅副总裁。咁然后因为佢之前玻璃渣嗰间大地震啦，咁啊佢总裁就俾人踢走咗啊嘛，所以佢啊最终变咗个共同总裁。而佢两个啊嘛，一男一女啊嘛，条女嗰边咧。就三个月离咗职，我哋新闻就提过啦。咁佢而家所以实际上佢就变咗呢个玻璃渣嘅总裁。而跟住佢喺呢单新闻报咗出嚟之后，佢喺 Twitter 只系发咗一个信息。我见到佢前后冇咗其他信息啦，就系、是、一个最基本嘅笑脸表情。我觉得哇，呢条友仔个心入边真系百般滋味在心头。我做咗20年嘅旧东家，终于决定离开去搵我嘅新天地，去到新公司。做咗唔够3年，无啦啦俾人拱咗上去做 CEO 个位，然后跟住迎嚟嘅消息就系、是、你旧东家将你新东家成间买咗落嚟。 根据我而家听喺网上话就系、是、欢迎同Microsoft 欢迎同啲同AC 班有 AB 社嗰样人讲就系、是、欢迎加 Microsoft， 以后你唔该用 Microsoft Team 嚟做嘢啦。 喺下面入边咧，喺啱啱我讲嗰个低个笑脸嗰个 emoji 嗰个 chat 下边啦，就已经有Microsoft 嘅人就系话欢迎回家 ，welcome back。我谂紧即系 落到爆炸，真系 嗱呢个呢件事你有两个解读，虽然两个解读都系有少少出入附会，所以可能唔系全事实，但系两个人有好趣嘅解读。第一个解读就系、是、呢、这个局我播咗3年啦。即系我放过20年嘅老将，我非常信任嘅外将出嚟，去谂办法去搞冧你，然后收购你翻嚟，即系个细作嚟嘅，呢个细作嘅概念。 当然呢个真系嗰句 讲笑啫， 超级火凤思维咯。 吓、咁另一个咧，另一个我比较中意嘅讲法，我写文咧系用呢个讲法去写嘅，原来系将出走外将收翻嚟嘅霸道总裁故事。霸道总裁要我做，超级我，所以你谂下，你当作为一个佢系，如果你系细作的话，喺呢个时候梗系会哇，我终于可以即系喂阿无间道阿刘华，终于可以做翻个差人啦，可以做翻个好人，梗系会好 Q 开心啊嘛。所以我觉得倾向咗呢个解法，虽然两个其实都可能不是事实，不过我喜欢呢种解法，霸道总裁逼我要，即系 我自己个仔话就系、是。 我今啊，我先，唉，打工挨咗廿年，我先决定离开我间咁旧公司，想转个新环境啫。吓、啊，唔乸系嘛？我又翻翻公司，唔好啊，大佬。 最终都系翻翻嚟。 好乸尴尬噶，我点同我点同翻旧呢旧同事倾偈啊？ 系啊。即而且咧，仲系你以前嘅下属会变咗你嘅上司，因为而家动视暴雪系 under 咗 Microsoft Game 噶嘛，咁暴雪等于更加系 under 呢个 Microsoft Game 啦。虽然佢有可能系下一任嘅动视暴雪 CEO 嘅后补嚟啊， 但系你都系实力，问题都系 under 啦， 都仲系 under 啦。咁当然可以系最后又再升翻佢上去，即系佢控住 Microsoft Game， 然后去控住动视暴雪，因为对Microsoft 嚟讲，真系冇第二个更加好嘅人选嚟噶啦。呢、这个绝对系最最好嘅人选嚟嘅，咁因为佢系一个真系玩 game， 因为你知道呢个业界有两种人啊嘛，一种系唔系好中意玩 game 嘅人，一种系非常非常之中意玩 game 嘅人啊。佢数咧有边啲 game 系游戏超过500小时咧，佢之前就数过，佢入边咧系有一惨，当然有佢自己嗰啲啦，即系 AOE 啊嗰啲都有啦，但系另一大类别就系玻璃渣下边嘅游戏，佢系。真系因为鍾意玻璃渣嘅游戏先翻成咁啊，所以你佢见住玻璃渣堕落成咁嘅样咧，我觉得佢系比我哋更加心痛嘅人嚟，佢绝对系最忠心嘅其中一个人嚟嘅。咁如果而家俾到佢最捻大嘅位，我谂佢嘅权力应该会可以好捻高噶啦。佢会唔会可以成功改革到咧？其实我会希望有个乐观噶啦，即系唔系真系咁乐观嘅，但我会希望呢个系事实咯。即系我哋屌玻璃渣屌咗成年几两年，其实唔止噶。我系由呢个 三年啦，由佢由 D1 冇 momentum 开始， 唔止啊，唔好意思，我屌佢开始唔系二魔多开始屌噶，系由 Diablo 三 Are You Thankful 开始屌佢噶。 哦，我记得。 所以我如果佢可以真正攞到独揽大，因为之前而家路佢都 under Bobby 噶嘛 ，under 剑甲级战法噶嘛，但系而家佢可以最少。是整个动视暴雪都可以为他话事，虽然这个是推测来的，他是不是真的做到动视暴雪 CEO， 现在都不知道，只不过是动视暴雪现 CEO 一定会被人炒，而我想不到有其他人更加适合他想可以做的啫。如果他真的可以去没有大限制，最少 Xbox 那边都还是会钳住他， Microsoft 都会继续钳住他，但是最少他可以亲手去改革他心目中的暴雪。他在这里面呢，暴雪的 game 是多过他自家的 game 的。即系 Microsoft 嘅自家其实都有唔少大品牌噶嘛，佢真系玩500个钟头，即系500个钟头，你话系咪非常非常之多咧？唔系嘅，断千计嘅都有嘅，但系咁多只 game， 十几二十只系玩到500个钟头以上，佢系真心中意嗰啲 game 嘅。即系如果你系作为业务，你系打唔到咁耐嘅。所以呢个系我见成件事我其中一个，即系如果你话我最乐观嘅地方就系佢可能会有翻个出头天，所以点解要特登抽呢个人出嚟去睇一睇啊？可能读错人哋嘅名啊，唔好意思啊。咁啊，成件事嚟讲，我觉得 Microsoft 唔算做错，即系等于有啲人话 TQQQ 没有买贵，只有冇买嘅啫。即系呢样嘢对 Microsoft 嚟讲就是整冇回事，可能佢系高位入市嘅，甚至系咪啊？但系对佢嚟讲，战略系正确嘅。 而系咯，即系战略正确，战术性唔正系另一个问题。 而我更加乐见嘅就系、是、Mickey 可以担翻正啦，佢可以担正嚟做。 系啦，而我嘅睇法就系、是。Microsoft 咁多年嚟都冇令我咁望，我都唔觉得呢次会令我失望嘅，就系佢买乜衰乜。 即系你可以话我中意造神啦，即系我系期待一个暴雪版嘅岩田聪出现嘅。即系我谂大家应该知道我系好中意岩田聪偶像嚟嘅，其中一个。 但系唔中系 得唔得咧，就另一回事。我系咁样期待啫。 唔系岩田聪系有咩人系佢话晒事，但系好简单就系、是、Microsoft， 我从来我就都系嗰句啦。Microsoft 而家嗰间，你对佢嘅期待系你唔啱。 我冇对 Microsoft 有期望，我系对佢有期待啫。 但 Microsoft 系唔会令你有喺 Microsoft 去将啲期望打散晒咧。 睇下点咯，即系总之就系呢件事，我觉得最少相对于呢年几来嘅新闻，绝对系一件好消息嚟嘅。无论对边个嚟讲都好。呢年几玻璃渣嘅新闻嚟讲啊，反正而家玻璃渣已经难无可难啦，都冇得可以有输噶啦。 系啦，至少肯定对对暴雪啲股东嚟讲系绝对好消息，有钱收。 即系咁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终于 KO 咗依单大新闻啦。因为其实依单新闻如果讲啦，起码讲要讲，如果摆新闻嗰度咧，起码超一定超钟嘅。再独立嚟讲，再特集专题， 我哋都已经讲啦，成个钟头啦， 就系咯，吹下成个钟啦。 而且我仲未提呢个动视之前嗰扎历史，同埋尤其最紧要，动视咁多年嚟点样压制暴雪呢啲相关嘅嘢，我系冇提到嘅。嗱，呢个唔系开支票啊。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我特集就到此为止啦，我尽快出嘅，放心，唔会搞咁耐嘅。好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